第27集，龙神之听。克拉苏斯在红龙女王阿莱克斯塔萨的住处沉思了很久，阿莱克斯塔萨终于回来了。他俯下身体，让克拉苏斯爬到自己背上，沿着红龙军团历经数代挖凿而成的古老通道优雅地向外飞去。没过多久就抵达了劲风猛吹的山巅，俯瞰着一片云雾缭绕的地带。这里是红龙军团的领地，高山巍峨，积雪皑皑，雾气弥漫。克拉苏斯知道他的同族喜欢居于山中高处，甚至远在云层之上。他那支离破碎的记忆中依稀浮现出了这片领地的宏伟壮阔，既有寒冰覆盖的巨大山谷，也有嶙峋耸立的零落尖峰。他忽然感到站立不稳，稀薄的空气令他虚弱的身体无力支撑。阿莱克斯塔萨用翅膀护住他，防止他从龙背上跌落。忽然，克拉苏斯瞬间感觉周身又充满了力量，他看到考雷斯特拉兹缓步走向女王，起初看起来也像克拉苏斯一样力不能支，但忽然变得精力充沛。随着他渐渐走近，脸色也显得不再憔悴。考雷斯特拉兹也看了看克拉苏斯，接着又把目光移回到阿莱克斯塔萨身上，仿佛他猜到了自己为何会如此神奇的快速复原，却又感到难以置信。红龙女王将克拉苏斯放到考雷斯特拉兹背上，当克拉苏斯触碰到年轻时候的自己时，立即感到活力十足。与考雷斯特拉兹的直接接触再次使他变得完整，或者说近于完整。阿莱克斯塔萨迈步上前，展开巨大的双翼飞出通道，先是微微俯下龙头，然后消失在云层中。考雷斯特拉兹走到峭壁边缘，让他背上这名小小的骑士再好好欣赏一番高山绵延的壮丽奇景，接着也一飞冲天。他们要去参加守护巨龙的会议。起初他们穿过了较低的云层，随后考雷斯特拉兹乘着风力带着克拉苏斯飞向高空。透过浓雾，克拉苏斯看见阿莱克斯塔萨已经远远地飞在前头，不过他飞得很慢，好让配偶能够追上来。考雷斯特拉兹追了上去，然后向红龙女王示意没有问题。克拉苏斯也向红龙女王点了点头，于是红龙女王便专注地直视前方，加快了速度，没有再多说什么。即便是骑在另一名同族的背上展翅飞翔，也让克拉苏斯兴奋不已。他从出生起就习惯在云端遨游，今时今日的现状让他感到很难接受。他是一条龙，是天穹之主，如今却如此卑微地活着。他们飞过一座又一座高山，穿过缭绕的云层，克拉苏斯凡人的身躯慢慢变冷，可能是他太出神了，根本没有留意。两条优雅的巨龙绕开一座险峻的山峰，朝山岭间的一片开阔的山谷飞去。克拉苏斯看不清那里有什么，但他凭直觉判断出他们离目的地已经很近了。还没等克拉苏斯询问理由，两条巨龙便急速降落。空气原本像是一潭平静的池水，这时像被丢进了一枚石子，泛起层层涟漪。克拉苏斯起先担心又遇到了那个将他带进这个时空的异象，然后惊讶地发现他身下的飞龙正在朝那令人不安的目标飞去。前方只见阿莱克斯塔萨平静地飞进了那团巨大的涟漪，消失不见。在克拉苏斯脑海中的混沌地带隐约浮现出了古老的记忆，他想起作为巨龙时的自己曾主动飞到过这里。 克拉苏斯强打精神，在考雷斯特拉兹载着他追赶女王的同时，竭力回想着过往。他们飞进去了，静电覆盖着克拉苏斯的每一寸身体，神经传来阵阵刺痛，他感到自己仿佛与天空融为一体，成了雷霆与闪电之子。克拉苏斯几乎抑制不住振翅高飞的冲动，却只能牢牢地抓着坐骑，穿越狂风与密云。忽然间，那种感觉又消失了，惊得克拉苏斯必须更加用力地抓紧考雷斯特拉兹来维持平衡。他眨眨眼，感觉自己就是个生活在尘世凡间的普通人。身份转换带来的冲击感如此强烈，以至于克拉苏斯都没有意识到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两条巨龙在一处巨大的洞穴上空徘徊，那洞穴大得难以形容。相比之下，就连阿莱克斯塔萨都像是一只不起眼的小飞虫。就连将风光变幻、农田广播的王国整个容纳进去，似乎都绰绰有余。但这洞穴的惊人之处还不只是广阔那么简单，它浑然天成，自成一体，与其他洞穴全无相似之处。洞壁是光滑的曲面，如果一个人将手放在岩石上，顺着各个方向抚摸，不会感觉到任何摩擦或阻力，从上至下无缝无隙。地面是一个平坦的正圆形，如果精准丈量的话，依照几何学的标准，也不会发现任何缺陷。地面是整个洞穴中唯一平坦的区域，洞壁沿着内弯的弧度高高向上延伸，向上交汇，形成一个球形的空间。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洞里没有任何矿物，既没有从洞顶低垂而下的尖锐钟乳石，也没有从地面向上生长的石笋，在整个洞穴中找不到一丝裂纹，连细微的石缝也不曾见到。如此完美的景象终于让克拉苏斯想起，这里就是龙神之厅，其历史甚至比龙族本身还要古老得多。据说造物主就是在这里塑造了世界，在这个神圣的洞穴里将它们孕育成型，然后放进广袤无垠的宇宙。即便是伟大的龙族也不能否认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因为如果不是在许多个世纪以前发现了这个地方，他们甚至不确定自己在凡间界域中能否找到其他合适的集会之所。洞壁牢不可破，就连守护巨龙都无法撼动。更神奇的是，巨龙之厅弥散着金色的光芒，使人心绪安宁，却又似乎没有源头。克拉苏斯回想起飞龙们曾经做过实验，却从来无法证明当洞中无人时，那光芒是否会消失，或是会恒久存在。那光芒就好像是这洞穴的守护者，热情地欢迎着每一位到来者。考雷斯特拉兹下降时，克拉苏斯突然意识到，尽管记忆残缺不全，他对这个神圣之地的印象却极为深刻，在龙神之厅中发生过的那些事仿佛永远都不会被他遗忘。两条红色巨龙在石地上停了下来，环顾四周，洞中非常开阔，他们一眼就看出其他巨龙还未抵达。就在不远处，稀薄的空气中依稀显现出一个翠绿色的身影，虽说轮廓看不真切，但那明显是一条优雅而飘渺的巨龙，身高与阿莱克斯塔萨不相上下，一层薄雾总是遮着他那张隐隐若现的面容，但别人还是能看出他始终闭着眼睛，就连说话时也不例外。两条巨龙轻轻点头表示问候，克拉苏斯认出他是梦境守护者绿色巨龙伊瑟拉，只见他也点了点头， 看着洞中的两条红龙，尽管他的眼睛仍未睁开，克拉苏斯还是能感觉到那洞穿一切的目光。 你能这么快赶来真是太好了，伊瑟拉。 我来这里是因为你是我的姐妹，如果不是有要紧的理由，你肯定不会把大家全都喊来这里。 其他守护巨龙呢？ 啊，我已经尽力了。我唯一没能直接联系到的就是诺兹多姆，你知道他的行事风格。我联系了他的仆从，他说一定会尽力通知他的主人。我也只能做那么多了。 那么，就算其他巨龙全都赶来，我们还是无法达成最后的决定。 永恒之王还是会来的。 克拉苏斯此时还骑在他年轻时自己的背上，听到伊瑟拉没能联系到永恒之王时间守护巨龙诺兹多姆的消息后惴惴不安。他深知诺兹多姆生性复杂，掌管着过去、现在、未来乃至整个历史。在所有巨龙当中，克拉苏斯在这里最想看见的就是诺兹多姆，那样或许还有希望把这两位误入此地的旅行者送回自己的时空，平静地结束这场意外。此刻这种希望已经破灭，等待克拉苏斯的就只有最后一个办法。要想避免时空错乱，守护巨龙或许必须要杀死他和罗宁。这时突然有耀眼的红光闪过，电能风暴瞬间席卷大地，令人敬畏的五光十色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随后在瞬间消散的风暴中心点矗立着一条闪光的高大巨龙，身体仿佛一半是水晶，一半是寒冰。按照巨龙的标准来看，他的表情显得相当喜气，像是比旁观者更加欣赏自己那壮观的出场方式。 欢迎你，马里苟斯。 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生命女王，还有你，我美丽的梦境之主。 你好，马里苟斯。 你的戒狱情况怎么样，马里苟斯？ 好得不能再好，光辉夺目，色彩缤纷，充满活力。 看来造物主真该把你创造成生命之父，而不是魔法守护者，马里苟斯。 这想法很有趣，也许我们改天应该好好讨论一下。你不舒服吗，克拉苏斯？ 啊，没事，只是在调整措辞。 克拉苏斯此刻非常庆幸考雷斯特拉兹无法看清他脸上的表情。克拉苏斯越是观察马里苟斯的言谈举止，就越发对自己无法对守护巨龙如实道出未来的实情感到遗憾。魔法守护着马里苟斯，要是你知道等待你的命运，会说什么呢？你将遭遇背叛，陷入疯狂，独自孤零零地待在那片冰封的界域中。克拉苏斯虽然无法忆起与马里苟斯未来有关的一切，却还是拼凑出了那场悲剧。可惜他无法对这条散发着光芒的巨龙发出任何警告。 这位就是要来参加集会的那位外来者吗，生命女王？他身上有我们的气味，但那也许是因为他与你的配偶相距过近的缘故。我也不确定，在他身边还笼罩着古老的魔法，是不是被施过什么咒语？ 等会儿让他自己说吧，先等其他成员到齐。 他们说到就到了。 克拉苏斯看到突然天空云层翻滚，继而洒下光辉，只见一条巨龙破云而出，庄严地俯冲而下，在庞大的洞穴上方绕了两圈， 其余守护巨龙全都满怀敬意地安静下来，注视着那巨大的身影越飞越近。那是一团巨大的黑色的身影，克拉苏斯感觉到自己在控制不住地颤抖。